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廉政公署落案控告八名男女，怀疑他们涉及跨境洗黑钱罪行，金额高达500亿港元。被告中包括一名保生银行前高级经理，同埋一名找换店负责人以及职员，他们星期三将会在东区法院提堂。今次是廉署和警方共同调查的成果。廉署表示，其中六名被告被控违反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涉嫌串谋洗黑钱和违反防贿条例。另外一对夫妇被控涉嫌诈骗和洗黑钱。政府发言人表示，调查世界股事件独立小组晚上已经将报告提交给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发言人说，政府会研究报告，并且会在今日公开报告。港交所7月25号发表咨询文件，建议股价低于5毫子的上市公司可能要除牌，令到市场震动，不少世界股在第二日急挫达到80%。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港交所同期交和证监会商讨后决定抽起有关部分，财政司司长委任两名独立人士调查事件。警方控告多三男一女一项绑架罪，今日会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应讯。四人年龄介乎25岁至29岁，日前涉嫌同一宗绑架案有关。案中一名39岁商人上星期在尖沙咀东部被人掳走，第二日安全获释。另外，被扣查的三名涉案男子获准以1000元和2000元保释候查，一星期后向警方报到。同案一名27岁男子寻日提堂，他暂时无需答辩，还押监房看管，案件押后到下个月21号。北京警方举行誓师大会，确保11月党的16大绝对安全。在北京市公安局长马振川带领下，接近2000名首都公安民警代表出席大会。北京市委副书记强卫指出，经过一年多以来的严打整治斗争，今年以来首都的治安形势总体良好，刑事法案率稳中有降，但仍然存在一些影响首都安全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大家要尽职尽责，为党的16大安全顺利进行作出新的贡献。一艘南韩货轮途经台湾马祖外海，被台风森林克击沉，七名船员在海上漂浮一日之后，在福建海域被渔船救起，另外8名船员下落不明。获救船员说，货船上星期四由香港开往日本鹿儿岛，途中被台风搅起的12级狂风巨浪击沉，船上15名船员乘坐2艘救生艇弃船逃生，但2艘救生艇都在风浪中截断翻沉。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8346点，下跌80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275点，下跌19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报4062点，下跌44点；恒生伦敦参谋指数报9707点，比本港收市下跌16点。天气预测方面，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天气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东北部同吕宋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稍后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北风4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转吹东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稍后转吹东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间中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10公里有骤雨；东沙吹西北风3级，能见到9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西沙吹西北风2级，能见到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sister till the end。所有人生之中有所收获，第一步咧就要搞清楚自己想啲咩啦。我就知啦，呢度系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老公近排做乜冇嚟精神咁嘅？ 老婆，呢排公司要搏杀，陪唔到你同细路添。 老公身体要紧啊，等我带你去轻松下啦。 吓、啊，去旅行啊？ 系上卫生署男士健康计划嘅网站 www.hkmenshealth.com， 嗰度有好多有用嘅男士健康贴士噶。 系啊，咁我哋一齐上去睇下咯。 尤其是世界跟你一起挽手创造未来，平淡中彼此给笑着对待。尤其是这个世界百分。 歧视和偏见埋没了很多人的潜能，只要我们放低这些人为的阻隔，这个世界自然会更融洽更和谐。放低歧视与偏见，世界融洽相连。平等机会委员会热线25118211。 已有两个新信息，收听按一字。九月九号。 Hi mom, it's me. 冇想打俾同你倾下偈啦。过两日就又过一日啦，咁其实记得上年打俾你嗰阵时咧，好担心，因为你唔喺屋企。咁后屘知冇嘢，咁冇嘢啦，咁冇啊，今日啱啱又记翻起嗰日子，咁 just want to call and just say hi and say I love you, take care, call me back, bye。 下个留言按井制。 Make this a better day. Radio 2, live in harmony. 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 十号星期二的凌晨开始今晚的夜妈妈与夜爸爸。今晚继续有 Jason 有彭程的，喂你好。 你好。 喂，但九月份呢，即是这个都是一个很敏感的月份，一日踏入九月呢，大家就会在报纸、电视、电台都成日想想，九一一的一周年很快就会来临。有些人都会觉得啊，这件事都应该要记住的、因为是一个很相同的日子。在美国那里原来都有两边的人士，一些就很支持，即一定要悼念这件事、直情就是要将这件事将它刻在自己的身上，譬如做一些纹身嗰啲咁，咁原来咧有好多美国人咧就好中意将啲纹身纹喺自己个身上面，话俾自己听，千祈唔好忘记呢个日子。咁但系有啲人咧就觉得，唉，唔好再提啦，呢啲咁嘅伤痛，我哋唔想成日都讲，可唔可以淡忘咧咁？ 因为嗰度啲纹身系佢有啲纹自己嘅亲人上，咁有啲亲人喺嗰度，即系嗰件事里边咁样就唔喺度，咁所以佢纹啲。因为我有个朋友就啱啱过咗去报道呢一件事，咁其实佢哋都即系考虑紧究竟。九一嗰个地方嗰、那个位置究竟应该系整咗一个memorial 嘅公园啦，因为起翻一个商业大厦喺度。 咁而家都咩都唔做住啦，叫翻 Ground Zero 啦。 唔系佢系 Ground Zero 啦，但系佢哋而家嘅票数咧达到七成咧，希望嗰度咧就系咩都冇再起。 嗯，好似早排都听你讲嘅话，嗰度起一个 theme park 啊。 未知嘅，佢係投票㗎嘛，你知道美國全部都係即係要投票㗎嘛，經過咁同埋即係呢個世界永遠都係有兩邊人嘅，咁有啲一定有啲鍾意，一定有啲唔鍾意嘅，係咪 咁啊， 有啲人鍾意選擇記住，有啲人選擇記住係 for 一個 good reason， 係警惕自己，有啲人覺得記住係一件慘痛嘅經歷，有啲人即係記住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㗎嘛。 咁我哋記住都有唔同嘅方法啦，咁、我諗如果你唔想記嘅話，呢幾排都冇乜可能㗎啦，因為周圍成日都提住嚇。不過咧，我諗最重要都係活喺而家，喺呢一刻咧，好好珍惜。咁啊， 希望咧自己唔好后悔吓，咁第时嘅日子，始终今日做完嘅嘢，第时先至会有结果噶嘛，系咪？好似今晚讲呢个话题咁，今晚咧会有神秘嘅古埃及， 12:30。 今晚有云海，有 Jason， 有彭程，稍等一阵，一阵间你就会听到噶啦。其实我觉得我哋今晚讲呢个主题都非常切合，活在当下。神秘嘅古埃及话俾我哋听，咩都成日留翻第日做，将来做，点知通通都唔能够完成。所以你话咧，生活系咪应该留意现在？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又是善解人意，又是粗心大意。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真的喜欢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喜欢你这样的任性，又是千言万语，又是不说一句。我真的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不要轻易尝试任何改变，改变你现在所有的一切，因为我再多爱你一些，不要怀疑自己，属于你的一切都是美丽。我相信，只有真心能永远。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又是善解人意，又是粗心大意。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现在所有的一切，以为我能再多爱你一些、啊、不要怀疑自己，属于你的一切都是美丽。我相信只有真心能永远不变。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又是善解人意，又是粗心大意。我就是喜欢你现在。 你知道呢首歌有几耐嘅历史吗？原来系10年前黄韵玲嘅作品《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嚟嘅。时间有几宝贵，我谂唔使我多讲，系人都知道。喺大个我哋样样嘢都要，唔该，快啲，快啲，快啲啊！行要快啲，食要快啲，忘记悲伤，恋爱都要快啲啊！唔该。不过我谂喺忘记悲伤方面快啲就唔得啦，因为只有时间越长，感觉先至会越淡。 走走 想忘记悲伤，你要快啲快啲快啲，系唔想自己冇咁耐时间唔开心啦，又冇啲咁嘅时间啦，因为你想抽翻多啲时间，留啲时间去做其他嘢啦。新年林忆莲嘅《匆匆》，我谂 Gigi， 你想 Betty 咧快啲冇咁嬲你嘅话咧，都要需要啲时间，我谂俾啲耐性啊，睇开啲啦，睇开啲啦，睇开啲啦。其实话俾你听，睇时间睇开啲。我谂冇任何伤心事系时间唔可以减轻同埋缓和，所以 time is money， 时间同钱一样，唔系叫你快啲使咗佢，而系希望你好好咁利用时间。有时可以使快啲，有时可以使慢啲。但系时间同钱唔一样嘅就系呢啲钱唔储得，请你唔好将自己。呢啲钱留俾将来，因为将来啲钱唔可以同今日一齐捞埋。你可以可唔可以今日食听日嗰啲饭啊？你会唔会食埋下一餐先食呢一餐？九岁嘅 Leon Rimes， 加莫行已经六年嘅时间啦，哇 ！Life goes on， 由14岁开始得到 Grammy Awards， 佢自己都话：，唉，好难想象一个小朋友喺呢一个圈子里边打滚。佢不过自己终于长大咗啦，而家变成坚强独立，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同埋勇于尝试啲乜嘢。所以咧，虽然今日决定听日，听日表现将来，但系将来都取决而家。而家亦都要努力，因为努力亦都系来自昨天，所以而家先至系最重要。好似节目开始嘅时候，我话想响人生里边，即系响将来嘅人生里边有啲咩收获呢？第一步就系搞清楚依家究竟你自己想点。如果你想听一阵间黑色星期一嘅话咧，咁请你稍等一下啦。 市民伤痕凌晨12点27分，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夜妈妈与夜爸爸，你好，我是彭静。9月16号星期二了，天气方面都有点伤痕，因为它下午会有几阵的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

白色星期一。 凌晨嘅一点三十三分， 十二点三十三 分，十二点三十三分。咁啊，有云海 ，Hello， 你好。咁啊， 有彭程啦，同埋有 Jason 啦。 咁啊，又嚟到黑色星期一啦，真系 好 靓飞逝吓。咁啊，大家把握把握。 系 好咁啊！首先同咧，即系好多海外嘅朋友中意听你嘅打招呼啦。 系冇错，我收到啲信咧，就系嚟自呢个唔系嚟自海外嘅，呢个我睇清楚啫， 香港 嘅，香港嘅有啲 email， 有啲 email 嚟自海外， 系啦，海外嘅朋友咁啊，即系跳出咗呢一个香港嘅地域啊嘛，恭喜你！ 恭喜夜妈妈与夜妈妈， 系你成功咧进入咗呢个国际嘅市场啦， 因为第二日咧，你讲完嗰、那个UFO。即係英國警察直擊 UFO 嗰個啫，我夜晚就翻屋企收到電話啊嘛，咁佢就喺美國打電話嚟嗰個朋友嚟香港探我嗰個，佢都即刻上咗網，佢都即刻睇咗嚇。 不過我覺得 好誇好誇。 喂，點解你會即係咁快知道咗，即時知道咗？ 我都唔知。 其實你係嗰日做緊啲咩？你係上網睇緊嘢，然之後突然之間見到。 因為之前嗰擺上網之前嗰十幾個鐘咧，我收到文字嘅消息嘅。我收到文字消息，咁我就睇完一大陣，我話唔係啩嚇？警方英國警方拍到、UFO 仲追佢咁樣，即係佢文字仲要係話戲劇性地追趕個 UFO 咁樣。 但係追咧就講錯咗啲，咁啊，身邊有啲聽眾咧就 check 翻就話唔係一千里， 係啊，我都睇錯咗，係十里， 係一千尺奇怪， 係一千尺高空追十里，係啦， 爭好遠喎， 爭好遠啊！我噏錯咗， 不過一千尺高空係非常之低飛㗎啦， 係冇錯，其實好近視。即係好近嗰個地面嘅。 咁所以而家最新嘅資料關於呢單嘢，你收到啲咩？ 而家攞咗去研究啦，成品。但係個問題我照我所知就應該佢冇 delete 到，暫時都 暫時都應該仲可以上到去。 暫時都 係。我前嗰兩日先睇過，我再翻 仲可以睇到。 睇到。 太好啦，太好！因為你知咧，網上嘅嘢咧，我留翻下個禮拜一咧，我會講翻啲網上嘅。網上係一個好好的地方咧，係可以盡快攞到資料，但係咧隨時都係啲資料咧，可能係會誤導你嘅。但係 有啲真有啲假， 有啲真有啲假。咁但係呢一個當然咧，佢擺咗上去咁多日咧，佢有冇？ 同埋呢個唔係你即係隨便去嘅網，呢個係一個 BBC 嘅網，咁所以咧就有真確性咧比較高啲。咁啊，即係信不信由你咯。可能你都仍然都堅持，唉，唔好發咁多夢啦，腳踏實地啦，聽日要翻工。咁啊。恭喜你係嘛？恭喜你！ 唔係咁，呢啲人通常會第一個撞到嘅。你 其實想話俾你聽，其實咧即係阿雲海 要咁諗先得。 即係雲海可能先至真正腳踏實地，因為佢真正 believe。有呢一樣嘢， 唔係咁我即係我仲要咧回覆翻，因為見到上個禮拜一咧臨尾嗰五分鐘好趕地，咪講翻京兆嗰套戲嘅原裝版本嘅大嗰樣嘢咧。咁咧我補充翻少少嘅就係因為嗰陣時講翻係因為有啲人唔明我講緊乜嘢，因為嗰陣時係喺九八年嘅時候啦，九八年係咪啊？係九八年嘅時候啦。咁嗰陣時因為美國啲電視台係播咗嗰、那個即係其中一 個 係啦生日 birthday footage 咁樣嘅嘢啦，就話喺有家人咧就用 home video 影咗個外星人侵襲嗰個屋企嘅問題，之後後來嗰家人失蹤咗，咁電視台播完，咁我哋就。嗰陣時同阿 Jason 咧喺冇大冇細嗰個節目就講完之後咧，就揾咗啲聽眾嚟睇咁樣啦。咁後來就去同阿 Moon 去咗美國咧，就揾咗一個 UFO 專家，就問佢喂，成件事係真定假嘅咧？咁佢就同我講，其實呢件事係假嘅，因為個名帶係做出嚟嘅。咁不過咧，佢就同我講得好咩嘅，佢就話其實嗰件事咧就唔係假嘅，係個冰帶喺電視台播嗰個係假嘅。咁佢話因為咧。佢有原裝正版，咁我當然我哋就攞住佢話可唔可以睇？ 你都冇帶到俾我睇啦。 唔係，我係冇時間錄俾你先，我遲啲再錄俾你睇。 幾有病啊！你話你個人幾？你之前個人咧，絕對唔可以用牙齒當金洗嚟形容你。 唔緊要啦。 You are not a man of your word。 唔係 Jason， 你唔使咁緊張。我淨係送啊雲海翻到屋企門口喺樓下等 佢。我唔會踏入佢啲邪靈屋企嘅，你放心。等陣佢有外星人掹腳，等有水鬼喺個水喉嗰度飛。 飞出嚟，我唔会去你屋企啊！你放心， 唔系噶，我屋企有啲嘢都几惊。 但我想去睇下。 唔系咁，因为咧之后咧，其实收到一啲嘅 email， 都几多 email 就问我可唔可以播嗰边带，同埋可唔可以将啲带播，即系摆上网等等。咁但系我谂，我暂时都唔想播，系啦，都唔想。 咁啊，云海咧就希望咧系用我哋电台嘅 DJ 一齐扒饼咧，类似咁样嘅播放，咁啊希望大家到时咧热烈支持吓。 唔得，咁又唔得，咁就即系因为始终你谂下呢样嘢，我都冇讲五年啦，咁啊费事俾人提。咁但系点解我会提翻？因为竟然即系嗰套戏啦，就其实攞咗成条桥就去拍完。其实佢好有心嘅，因为套戏咧其实中间咧系有一段咧，佢系明明地话俾你听，其实佢都系参照呢、這个。意念去拍，所以咧喺嗰套戏嘅中段咧，突然间会觉得好 odd 嘅就系佢个嗰个戏嘅电视台咧，突然间话我而家播放一个生日拍到片段外星人嘅片，咁其实佢就系话俾人听，其实佢都系 抄 嘅，系啦， 冇话到 佢有话到嘅， 即系冇话我自己原作， 系啦，即系其实佢都系有少少明借翻嗰单嘢嘅。 但系咧讲咧 UFO 呢啲咧，其实咧即系其实唔系呢几年先至有啦，吓，即系就算系 crop circle 都唔系话借呢一两年之后，系即系可能系我哋人类发明咗飞机啦，咁即系大家经过啲地方先至见到，可能喺飞机发明之前已经系有好多呢啲类似嘅事件发生过，咁譬如。远去到即系，譬如我哋最神秘嘅，即系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嘅其中一个埃及，即系埃及啦。呢个亦都系一个非常之，佢哋喺当年已经可以讲佢哋有高科技噶嘛。 冇错， 即系佢哋系一个非常之行径嘅文明古国，系嘛？即系我哋中国都唔弱，系嘛？四大文明，但系佢哋嗰啲系一啲即系。诅咒啊，将你嘅内脏摆入去啲樽仔嗰度贴啊，即系系好多符咒嘅嘢啊嘛。即系我哋中国都有符咒，但系就 冇咁 嗰啲峨眉派嗰啲啫，冇佢嗰啲，同埋佢哋嗰啲即系嗰啲妖女啊，即系系嘛，好邪妖咁样嘅感觉， 好多好即系好多好众神啊嘛，咁或者众邪灵啦、啊，即系佢哋系好多神像或者系魔鬼像都会喺埃及度揾到咁样。 会唔会因为咁嘅原因，所以就系消失咗咧？整个问题。 其实啊，要讲翻啦，因为我哋今日。题目系讲埃及啦，即系你谂下，即系埃及嗱，头先你讲呢个中国同埃及比咧，嗱，我好衰嘅，我咧 你就觉得埃及高啲嘅， 我咧 汉奸嚟嘅，你 唔系，因为咧你始终要睇嗰个文明嘅话咧、嗯，你会你哋两个去过埃及未？ 我想去， 系即系因为咧去你，如果你去到企喺最大嗰、那个即系吉萨金字塔嗰三个所谓最大啦，所谓最大啊，我嘅意思系咁其他，因为你喺埃及而家尼罗河以西咧，除咗个三个吉萨最大嘅金字塔之外咧，其差唔多近100座嘅金字塔。 嗯。 咁你每一座其實嗰、那個即係規模係唔同啦，但係最大就係嗰三個啦。咁、但係你如果你企喺個最大嗰三個， 即係其實係咪應該講到現時發掘到嘅最大個咧？佢會唔會喺個沙漠下面有一群更加大？ 你可以 俾呢個沙即係 冚住咗啦。其實有咁嘅可能，一間慢慢講下有啲背景啦。咁、如果你企喺嗰個大型金字塔度咧，你望上去或者你企喺隔離，你嗰個感覺咧，我自己覺得咧。是宏伟过万里长城 真系， 我觉得系咯。 个 feel 系 个 feel， 同埋你谂下人哋嗰个金字塔， 即系劲过正大光明嗰度。 但古埃及嘅历史系耐过中国 嗰、 就是、 度， 系咪啊？ 嗱，如果你以计而家远古埃及嘅历史咧、就差唔多系6000至8000年系 around 呢个日子啦。咁当然中国咧，而家就讲到。去到殷朝啊、商朝嗰啲，可能係而家推到佢哋其實都 推到差唔多噶啦，都遲咗噶啦， 都唔六千年嘅。但係個問題係五六千年，但係發現咗，即係因為而家陸續其實中國都開始發現啲古代嘅遺跡啦，殷代嘅遺跡開始揾到啦，商代嘅遺跡開始揾到，即係原本係傳說嘅朝代開始揾到啲遺跡，例如三星堆嗰啲啦，啲、金屬啊，或者係鐵嘅面具啦，係啦。咁你嗰啲全部係即係遠古時期中國嘅文明嚟噶嘛？但係你去到即係我哋時用萬里長城同佢比咧，我就覺得咧， 不過就萬里長城咧，如果真係要比嘅話，萬里長城就冇用到即係話即係好數學化嗰啲，即係譬如佢有派3.14690插叉沉湯嗰個， 即係咩 係 啦，咁嗰因為嗰個萬里長城咧，你有勞力。 就可以 有時間就可以砌， 冇錯冇錯。 但係佢個咧就要牽涉到呢個數學， 數學 但係當年可能佢都未，當時佢都可能冇呢一樣嘢。 同埋人喎、 啊，啱， 好多人 嘅 喎、啊。 即係我覺得佢係可能嗰陣時係未必有計過嘅，只不過係咁答到上。 嗱，而家咧其實，而家你講呢啲嘢好啱嘅。其實咧，而家有兩派嘅，有兩派嘅人咧，首先講翻點解會做金字塔先啦。就係而家個個所謂個個嘅考古學家講出嚟就係話、嗯，因為有個墳墓係法老王要起，即、就、係、是、希望撞咗自己喺個金字塔度啦。但你记住啊，你哋睇任何嘅纪录片又好，任何嘅报道又好，甚至你讲紧系啲专门嚟讲考古又好咧，你要记住佢哋讲紧，佢哋形容金字塔嘅历史啊，形容金字塔嘅时间啊，形容嗰个系墓地咧，佢哋之前系加咗个 believe 嘅吓 ，we believe 系啦，系佢哋相信系咁，佢哋唔系话我哋肯定系咁嘅，所以咧。而家就算到今時今日為止嘅金字塔同埋獅身人面像嘅故事咧，係冇一個絕對嘅定案嘅。 即係如果你話要俾我咧，即係我哋中國咧就是、贏心機，即係我哋古代啊，就係、是、贏心機。即係譬如兵馬俑咁樣，係咪先？我哋係贏心機， 啱啱。 即係一世人啲人雕一個樣，就擺可能200万個兵落去一齊陪葬咁。即係呢個係我哋贏心機、贏技術。咁佢哋都有技術，但係佢哋係贏數學，可能科學啲嘅角度咁樣 咧。同埋咧，即係你金字塔點樣破壞法？因為金字塔其實俾人破壞咗好多年㗎啦，近100年嚟係破壞得好緊要，破壞到咁都咁宏偉。你睇下中國嗰個長城咧，我講單最新鮮嘅消息咧、就是，就係上個再上個禮拜四咧，其實係中國嘅考古隊咧，係、一個好著名、好著名喺張家口嘅一段長城啊，係明代長城嚟嘅。元代嘅關口，明代嘅長城，兩個喺同一個位置咧，係成1000米嘅長城咧，係俾一啲盜墓者係掘走咗成段長城，係有啲係拎咗去起屋，有啲係抌咗落垃圾。 冇搞錯、 啊。嗱係啦，你聽 到你有錢啦吧？ 你聽到都搞錯，仲要咧考古都去到咧，係佢原本係想奪翻嗰啲位，係見到1000米嘅長城係消失咗，而嗰塊碑咧寫住國家文物重點保護單位個碑咧係跌咗落地下嘅。 喂，嗰啲你哋可能 漠視咗呢個， 係可能係你哋先至咁注視嘅啫，可能喺埃及嗰啲人都覺得柱金字塔啫。 你講得啱。 特別啫，日日都見到噶啦。 你都講得啱， 緊張做乜啫？ 過去咗啲嘢就已經冇得再修補噶啦嘛。 你過去啫，大佬我日日都見，係嘛？咁啊掘走一嚿， 嗰 日都賺錢噶 喎。咁講佢真係冇生意頭。 你啊，梗係啦，買張飛機票過嚟睇一睇，跟住走話呢個文物。我要生活啊，我要住啊， 唔系，其实 而家国家养我啊，我而家有台石啊，大佬。 以上喺埃及嘅现场报道，系 啦，不过佢掘咗一条就真系几坚喎，真系一掘 一掘啊。咁但系呢个就系我哋中国人真系好伟大， 好伟大，好伟大。哇，真系，他说话真系橙橙。 即系我，即系佢意思系我起得我就拆得咯，你明唔明啊？ 咩价值啫？我而家冇得住就冇价值。癲嘅你都 唔係咁，但係其實呢啲嘢咧都唔係淨係發生喺中國嘅，因為咧其實而家你頭先講到個民族性啦，其實都上次都講咗一啲咧，就係話而家喺埃及嘅人咧，就真係唔係埃及人嚟嘅，即係啲人係好唔有誤會嘅，因為其實去到羅馬時期咧，統治埃及嘅時期咧，其實佢羅馬人都幾好嘅，當時。我意思 因为佢海撒同阿妖后一搭就着咗啦嘛，嗰条过江龙。 咁但系就冇破坏到佢哋啲文物啊、庙啊之类嗰啲嘢。但系咧，其实之后嘅历史慢慢演变落嚟咧，埃及人种咧开始慢慢消失喺我形容消失喺地球上啦。慢慢消失到地球上之后咧，其实一路以嚟有两批人系一路入咗去埃及住嘅。第一批就系咩咧？就系、是、由北非嗰边嘅沙漠区同埋约旦嗰边嘅沙漠区啊，佢叫做 Bedouin 嘅，即系贝都因人，系游牧民族嚟嘅。咁佢就系一啲披晒沙啊、披晒毛嗰啲游牧民族，就系嗰班人咧 就阿拉伯 系啦系啦，就迁移咗去埃及先嘅。後來咧就到呢個穆罕默德時期咧，即係尤其是信咗回教之後咧，就喺沙特阿拉伯嗰邊咧，係啦，咁啊一批批嘅阿拉伯人咧就入咗去埃及度住噶啦。咁所以而家呢班人嘅後代，即係而家住喺埃及所有嘅人， 即係你 confirm 咗好多次啦。但係我想問你嘅問題咧就係、是。 一個成個國家嘅人，一個民族要突然間咁樣消失，除非就係一場好勁嘅伊波拉病毒，或者係即係當年嘅咁嘅 caliber 嘅事件，一係就大屠殺嘅啫，就唔會冇可能冇人繁殖嘅，因為你咁開心， 啱 一定有人繼續繁殖嘅，一定係發生過一啲好大規模嘅屠殺啊，或者係即係病毒啊，或者係如果講得 mysterious 啲就係 外 星 人遷移咗佢哋。 老走咧，我就覺得佢唔係老走咯，反而我覺得咧，如果 佢自己搬 嗱係咧，我自己嘅感覺就係咧，其實佢哋自己走咯，即係諗下，因為你諗下 去邊咧 嗱。有個講法嘅，你諗下而家所有嘅金字塔嘅設計啦，雖然講到頭先你講到有個 point 就係話會唔會亂搭出嚟啦，出嚟就好似咁勁咧，但係咧到而家為止，所有嘅考古學家同埋建築學家都話咧，你而家就算用而家嘅科技，俾足時間你，俾足錢你， 俾足人你 、你都起唔翻同樣而家金字塔嗰個規模，淨係講緊嗰三個先啦嚇，其中嗰三個最大嗰三個咧。我想问你，俾你估咧，嗰啲成个最大嘅金字塔，总共有几多嚿大石喺上面咧？你估嘅话， 几嚿石？ 系 咯，几嚿石我都唔知。 估咧，就咁任你估。 可能有五千万嚿。 估由于 咁系多得滞， 系嘛？ 好大嚿噶。 咁你讲你咁你俾咁嘅问题，你估 嚿啩系嘛？ 三千嚿就 少得滞。咁其实咧，佢总共咧系差唔多有250万嚿嘅大石。是搭成呢個金字塔嘅，咁而每一嚿嘅大石咧，即係如果你去過睇過咧，你係有啲係一個人咁高咧，有啲係個半人咁，兩個人咁高。佢平均嘅磅數咧，每一嚿嘅方形石咧，係由2.5吨到10吨一嚿嘅。 嗯， 咁就一路砌，一路咁樣搭上去。 佢哋當年係用涉木條嘅方法 roll 嚿石上去，即係佢哋 估計 係啦， 估計係咁嘅意思。但係呢個估計其實有人已經係推翻咗， 因為佢點樣轉彎咧咁樣。 有其中一個諗法啦，第二個諗法就係話，因為當時佢需要咁多個木嘅話咧，佢話差唔多你要斬曬所有成個非洲嘅森林嘅木嚟到去整一個金字塔。咁佢話就算 OK， 俾你去做完曬所有嘢，咁啲木你都要遺留落嚟去做一個即係遺跡噶嘛。咁啲木。你講緊以十萬計嘅木去咗邊咧？咁樣即係呢個講法， 燒曬做柴唔得嘅咩？ 都得嘅，你可以咁講，所以變咗沙漠係咪？你可以咁講，但係啲人就話唔係好值得相信呢一個講法。咁去到後來，而家啲人研究翻，你用一個咁重嘅仲要講翻佢由250万嚿嘅大石咧砌完呢個金字塔咧，佢話淨係單成個一個金字塔嘅重量咧，就係呢個。14 million 係幾多？14 million 係1亿啊，係嘛？1400万 14 million 係咯，即係1400万磅嘅重量係炸咗喺嗰個位置。而咧經過咗6000年咧， 佢都冇下陷， 只係下陷咗，唔知係幾寸嘅咋。即係佢話，如果以而家呢個科技嚟講，你連打埋裝，你放1400万磅嘅嘢上去咧，一定每年下陷嘅比率係勁過金字塔好多。咁佢話：如果俾住你有錢有時間，你都起唔到。咁點解當時會起到咧？同埋當時點解啲你去到睇啲罅係攝得好靚，每一嚿石係唔同 size， 但係每一嚿你望落去係 perfect 嘅。 但係佢而家其實金字塔嗰個頂咧，佢個底嗰度，即係我哋地面個地下係咪繼續落去？ 嗱呢個咧，你就係想頭先我講一個講法咧，就係、是、因為近排咧係呢一兩年嘅事嚟嘅，就有人嘗試開始咧就即係你頭先嗰個懷疑就存在咗喺度，因為佢哋懷疑緊，喂，你講緊金字塔咪 即係可能我哋只係睇到個金字塔嘅頂嗰20层嘅啫，可能下邊仲有60层喺地底。 你講得啱嘅，因為咧有一批嘅考古學家啦，即係當然係講佢哋喺傳統嘅考古學家裏面咧，形容為 New Age 嗰批啦嚇，咁就用一啲聲納探測，就喺個沙度一路去做。佢哋做嘅原因係因為咩咧？佢就係相信佢哋下邊咧應該係仲有啲更加大嘅嘢嘅。 名叫做 1999，佢係 Prince。 Martial artist ha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himself and to face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own doing. 好，继续黑色星期一，今晚咧系有云海啦，有彭晴啦，同埋有 Jason 嘅，咁啊，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 同我云海倾偈时间过得特别快啦，而家11:01啦，仲唔出咗一点 ？OK， 快啲啦，夜妈妈，真系夜妈妈。 头先我哋讲嘅即系古埃及啦，即系嗰个金字塔咧，其实有好多冇可能，咁但系都变成可能。 系，冇错冇错。 唔系，头先我讲紧个底， 仲有个底啊，可能有啲金字塔。 因为啲人就用一啲新即系 New Age 派嗰啲咧，就用啲星纳探测咧就去做。点解即系我要讲乜？点解佢要咁做咧？就因为咧，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一个真事，而系关于呢个重大考古发现嘅就系咧，以前嘅狮身人面像咧，就唔系而家咁嘅摆喺度成个狮身人面像俾你睇嘅， 以前系喐嘅，跑嘅啫嘢会， 以前识跑， 咁啊唔系咁夸，其实咧以前咧佢净系得个头嘅啫， 嗯。 喺个颈个喺下巴位置， 佢掘开啲沙， 系啦系啦，佢系成个喺埋咗喺个沙下边嘅。咁系后来一路刮，刮又刮，甚至开头嗰阵时洗 你一讲呢个，我记得翻嗰啲相，我睇过呢啲相噶啦，即系 喺泥下， 唔系真相啦，系画即系画嗰啲咧，佢哋描述翻点样发现呢个狮身人面像。 系，咁变咗你谂下，当年嘅狮身人面像咁，即系全个埃及甚至全球啦，系得埃及嗰个位置系有一个狮身人面像嘅啫，冇第二个嘅，到而家都冇嘅。咁點解獅身人面像可以係咁樣嘅埋喺個沙度一大半？咁點解金字塔唔得咧？係啦，咁同埋另一個點解啲人要去嘗試呢個做法就係、是、咧，因為其實我希望而家講緊嘅時候唔好有猶太教嘅朋友聽緊啦嚇，因為咧唔係因為咧猶太教你知其實係就係、是、希伯來人即係、就是、猶太人嘅一個宗教啦，即係得佢嘅民族嘅宗教嚟嘅啫，好多個文化甚至佢哋古蹟甚至佢哋嘅祖先嘅背景咧，其實係深受古埃及影響嘅。 嗯， 即係呢樣嘢係雖然佢係口裏邊不承認嘅嚇，即係佢哋係覺得自己係獨立嘅文化嚟嘅。咁但係咧，已經可以話肯定咗嘅地方就係話，其實佢而家用緊嘅一個好出名嘅就係 David Star 啦，大衛之星啦，就係佢哋嘅猶太教標誌，就係兩個三角形，一個正一個調轉咁樣啦。其實呢個標誌咧，即係呢一個，即係我想講係呢一個 嚇。 咁咧係原本咧就係出自埃及嘅。不是出自希伯来人的。 嗯， 这个什么意思如果是埃及的。 埃及的人即是埃及它是一个用于神圣地方的一个标志，但是它没有一个纪录为什么。 哦， 但是就犹太人就用了来做他们一个代表的意思。那现在的人就这个挺害怕的这个讲法。他就怀疑呢现在看到金字塔呢就是这个顶部 的其中一个。 不是只是这个顶部。 是啦，即是大家 imagine, 即是两个三角形重叠在一起，跟着转了一个角度就变成一个六角形的几何图案啦。咁呢现在云海就是讲如果你现在用笔画画的话，首先就是一个金字塔，跟着画一个倒金字塔是搭住那个正版金字塔，你就会画到现在云海手上这个图了。 这个大卫之星。 是啦，咁大卫之星的顶呢现在就是讲我们人类见到的 金 字 塔。 金 字塔没错啦。即是他们现在怀疑为什么古埃及有咁嘅標誌同呢個金字塔係咁似咧，咁而後來有一班人咧就係喺圍住呢個大金字塔裏邊做呢個星立探測啦。 嗯， 做完之後咧，佢哋得出嘅結果咧係令到人都幾驚嘅。佢話咧 下邊有一嚿， 唔係佢話如果咁樣去睇翻嗰個反彈嗰個率咧，即係話沙埋下嘅石，即係水一路斜落去嘅石咧嚇。而家睇到嘅咧，人類睇到個 part 咧，應該係十分一嚟嘅。 哇！ 嗯， 是十分一嚟嘅啫。咁系咪有时间同能力去继续刮落去咧？ 哇，十分一喎， 系啊，彭姐。 喂，唔系，因为咧，我今日啱啱睇过你话啲咩唔可能咧。佢话咧喺呢个金字塔咧，佢个人力咧系完全唔可能喺当时。 系，冇错冇错。 佢话起码喺个金字塔5000万人，佢话但系当时咧埃及咧只会得2000万人啫，咁点起咧？ 同埋仲有一個幾奇怪嘅現象嘅，就係、是、當時講到就話呢個係奴隸所起嘅，講就係 邊有咁多奴隸、啊？ 咁啊邊有咁多奴隸咧？第一啦，就係、是、死完再整，整完再死都起唔切啦。咁、但係而家一個最新嘅發掘咧，就係、是可以話係金 今年七月头，咁咧就系、是、当地嘅考古学家带住班记者咧、嗯，就去参观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啱啱呢几个月先发掘出嚟嘅，就系、是、金字塔附近有个场地咧。嗰、那个场地以前就系俾呢个阿拉伯人咧起咗做体育馆同埋呢个打油道 嘅。系、嗯、啦，但系唔该你继续讲翻嗰个咩先？嗰、那个巨大下边嗰、那个超声波嗰个嘢。 唔係，我想講翻就係嗰個位置嘅下面嘅時候咧，就發掘咗一大扎嘅城市。 嗯， 嗰、那個城市咧就係、是、suppose 即係佢哋估啊嚇， 當年 就係愛嚟起或者建築一班嘅工人喺嗰度住嘅。咁、嗯、但係都有一個謎咯，就係嗰度都住得唔係好多人嘅啫喎。 系咯，咁点可以起到咁巨？ 呢、這个就真系完全明白，同埋嗰个底，如果系讲紧只系睇到十分一嘅话，即系个夸张程度系好多咯。 嗯，